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为官一任要作为，岂能脑满肠又肥，空心大佬站高位是行尸走肉。再说谁？ 各位看官，石方才一首定场诗，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就是这当官为患之道。当官啊，做患呢、啊，他不能没有作为。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哎，实行懒政，这哪行啊？这么做就有一个讽刺当官的成语，叫做尸位素餐。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汉朝。那位说汉朝年头多了呀，这哪一朝哪一代呢？他是在西汉。西汉当时的朝上啊，哎，有一个特别正直的大臣，这位大臣姓朱。哪个朱啊？朱门绣户的朱，也就是朱元璋的那个朱，叫朱云。云是哪个云呢？就是云彩的云啊。这位朱云呢、啊、他是文武双全，嫉恶如仇，善于直言。哎，当时啊社会名流，哎，就当时呢他是举孝廉制度嘛，哎，这些人呢对他也是相当的尊重。在皇帝，当时的皇帝是汉元帝，汉元帝死了，由成帝刘骜即位。这成帝的老师啊叫张宇，可不是唱歌那张宇啊，这张宇啊，这宇是这个大禹治水那个禹。张宇官封安乡侯，后来呢又当上了当朝的宰相。但是啊，这个人啊笑面对人，谁也不得罪，墙头草是两边倒，骑着长城骂达子是不顺南不顺北，谁也不得罪。可是这国家军政事务都成了堆了呢，他也无心思干正事儿，每天呢就是应酬这些个官宦，摆这个臭官架子，养尊处优。国家这时候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，朝中的文武大臣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但是却不敢多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张宇啊也谈不上说这人有什么太大的过节啊， 而且呢，他又是当朝皇上汉成帝的老师，弄不好自己不就受其害了吗？这一点这朱云哎，看在眼里，是记在心头。话说这一天在汉宫里头，文武齐集大殿，由成帝主持早朝，朱云是有本起奏。 陛下， 可啥呀？ 那个现在啊，有这么个事儿，朝里边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太不像话了，他上不能为君王献策， 那么下呢？ 下不能安抚黎民。 可但是， 但是这皇上怎么这么贫呢？您不要捧哏， 你教我多半天， 跟您说事儿呢。 你说， 对，他上不能为 万岁，不要碎嘴子。 对，万岁，听我说话啊，我跟您说一个事儿，就说现在朝廷里啊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呀上不能为君王献策。 所以打头说要不记不住是怎么着？ 对，你下。不能安抚黎民 啊， 可但是呢， 他 却在朝中身居要职，什么事儿也不干，吃味素餐，无所作为。承请陛下，应当将这类庸官，咔不拉叉，斩首。 那你去吧。 哎，我呀， 你说的是 自首来了，跑这儿不是我。 你说的是谁呀？还官居要职，无所作为，还尸位素餐。你说的是谁呀？ 就是当朝的宰相张宇。 都，朱云，你一派的胡言，竟敢误我朝中之重臣，他每日笑对人生，何时惹过你啊？ 没惹过我呀，没说他惹我呀。 没惹你，你何必要置人于死地？你这个人简直，你是疯了。 谁疯了？ 该当何罪？ 哎，陛下。自从这个张宇当上了宰相啊，确实是每日笑对人生，跟大家嘻嘻哈哈啊，每日应酬官员。可是呢，他替国出过什么策呀？ 他 办过什么事？ 那个 大家倒是对他都没有怨言，可他对国家有什么建设呀？ 大胆， 庸人误国， 狂妄，头也斩了。 陛下，朱云一死可不太要紧，国家的宰相侍卫素餐是祸国殃民呐、啊！ 不必多言，快快推出去，速斩不赦。 两旁侍卫唰啦啦就围在了朱云的面前，就把朱云是五花大绑，要推出门外斩首。朱云这手把着门框，这时候左将军辛庆忌跑上叩头。朱云刚才所说这番话实在欠妥，可是他对陛下一片忠心呐。就算他说的不对，陛下也不该将他推出斩了啊。那脑袋是干嘛使的？那是吃饭的家伙啊，脑袋掉了吃饭可就不香了。皇上您想想，您脑袋掉了您吃饭还香吗？不是，那个就是微臣冒死给朱云说情，求陛下免他一死。 罢了吧，把朱云饶过，你替他死吧。但是你 等会儿、啊、我替他死 就你刚才你就拿我举这个例子，你就该当何罪，你知道吗？ 这倒是万岁，这个 闭嘴吧，行了，知道 啊。 但是那个朱云，你回来，别把那门框子好的弄出血来了。 老魔女， 是让你回来。 他这样把他杀了得了。 但是你有意见，你得向咱们这张宇宰相叩头道歉。 不，我就不。朱云，我情愿一死，我也不想看着先帝的祖业就这样白白的毁于一旦。我宁肯叩头，但求速死，就是不向庸官叩头道歉。不道，不道，就是不道，不道。不到，就是不到。 咔嚓！ 尸位素餐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说呀，当官不干正经事儿，站着茅坑不拉屎， 有些人认为啊，说我也不犯大错误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等官熬官，靠着各种上级关系不愁官不来，这种尸位素餐的官僚历代皆是。实际上这也是庸官误国，也是当官大害之一，要不肃整必然是危害国家社稷。此点出于《汉书·朱云传》。 正经小贴士，尸位素餐是什么意思呢？尸位素餐它比喻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，白吃饭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骄横跋扈司马昭，路人皆知气焰消，皇帝鲁莽叫曹髦，是必死一搏，动兵刀。 各位看官，下面说的这个成语，还真不是四个字的，多少个字呢？还是九个字，叫做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话说公元149年，装病已久的司马懿突然发动了兵变，这位啊，以朝臣可就谋了朝廷了，杀死了曹爽和许多的曹氏家族之人。曹氏啊，各位，曹氏啊，那是曹操的后人呐，他愣给杀了，把曹氏废了以后，就变成了司马氏的政权。司马懿死了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当政。后来司马昭啊，做了丞相之后可了不得了，这个人啊是专横跋扈，继续大肆屠杀曹氏集团的后人。司马昭权重势大呀，根本不把这魏国皇帝啊放在眼里头，他拿皇上当片汤，篡谋野心毕露。正在这时候，民间纷纷就传说呀，有一头黄色的龙在这宁陵道的井中出现。当时魏国皇帝呢叫曹髦，年轻人，他对司马昭的行为啊特别不满，就写了一首啊乾隆诗。可不是乾隆皇帝的诗啊，这个乾隆啊是这个易经当中有一句啊叫乾隆勿用那个乾隆，就那个乾呢，就是潜水的这个潜，大概意思就是说呀，可怜的黄龙被困井中，不能到海里边自由翻腾，泥鳅鳝鱼也敢欺辱我呀，在黄龙前面摇头摆尾还挺凶，可怜的黄龙啊，我现在眼前的处境跟你简直就是一般同。到了公元260年，司马昭带剑上殿，曹髦站起来迎接呀。 丞相请坐于朕的一侧。 左右有何用啊？ 启禀皇上，大将军功高劳苦，德高望重，就应该封为晋公。 罢了，谁稀罕晋公啊？ 这可是众臣僚的抬举啊。 我父子三人为魏国立下汗马功劳，晋公又算什么呢？不过今天不谈这个，我来问你，你写的乾隆御制诗？ 不是 啊。 不是不是， 乾隆诗。 对对对， 把我们比作泥鳅鳝鱼，这是何意呀？这是何意呀？ 这不过是 这是何意呀？ 不用这么咄咄逼人，这是随便写的。 哦， 我又怎么会说你是泥鳅鳝鱼呢？ 那我是， 你不过是臭鱼烂，不是，你是 不必强辩。就是你对我们父子三人耿耿于怀，非出之得以方快。我当着满朝文武声明，再有类似的事件，休怪我行之无礼。告辞。 这简直是毫无礼法。 你说什么呢？ 这司马将军慢走。臣子司马昭侮辱圣上， 朕受此七尺大辱，真是守不下去啊！我豁出死命，我也要与他一拼。 陛下，朝中大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掌握，并非一天了。周围全是他的爪牙，魏国军队也全听他一人指挥。我们妄生是非，后果堪忧。还是先忍一下，以后慢慢找机会除掉那司马昭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我们贸然伐罪，正好给他一口舌，他好以示掌权。陛下呀，万万不能，这是在以卵击石，必败无疑呀。 那依爱卿之见，该当如何呢？ 那昔日鲁昭公忍受不了当权的季氏，结果如何呢？败走他方，失去了国君的地位，为天下人取笑啊，陛下。 啊，你这是不懂当人主受辱的滋味啊！反正迟早他要篡权自立，我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司马昭也在等，他也以为现在篡权时机还欠成熟，等他们一切顺水行舟，那可就更迟了。 陛下，请冷静一些，咱们商议一下总可以吧？ 迟迟疑疑何成大事，不过是一死而已，诸位不要拦我，我亲自杀了此贼就是。 陛下，您这是自投罗网啊。 让开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而已，要尔等大臣畏首畏尾有何用处啊？ 正是啊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我们应当保护皇上才是。 来，跟随我来，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死那辱主篡权的司马昭逆贼。 陛下，要不从长计议吧？ 无意已决，即使誓败身死，夫复何求？我是天子，谁敢拦我？ 曹茂挥舞宝剑，是左右乱砍，却被司马昭部下贾充和程绩给杀了。长矛从背部刺入曹茂之胸，是血溅宫墙，当即死亡。迟迟赶来的司马昭还在惺惺作态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说主公啊，你死的忒冤，太冤了！这是谁呀，杀死我的主啊！把成绩给我拿了，速斩不饶！皇上，我给你报仇了。司马昭大权在手，杀死皇帝曹茂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何以要装哭去杀死贾充和程绩呢？这个明显的冤案似是儿戏，但他不能不做，因为百姓有口，万代唾骂不好受，所以他就猫盖屎似的作弄了一番，这就叫司马昭之心呐。 正经小贴士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究竟是何意呢？他指的是这个阴谋家的野心非常明显，以为人所共知，比喻野心非常明显，以为所有人所共知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，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靖哥哥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了。 FM87.6 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